曾为我再照明，星空挂满千个梦，送走孤清，借用满天星，无穷地心声，默然如他那眼睛。

天，同个书桌前，一遍两遍，相爱怎么给？书里的玫瑰，蓝色的信笺，是爱恋。你在左边，看着在右边，我的球鞋从不羡慕。 帮你重温曾经错过的好歌老歌，我们来欣赏下一站回味送给您的歌，来自孙悦演唱的《小龙女》，二勇带珠的《爱已成风》。 心在深邃也未央。 月色绣我白纱帐，看不断情花绽放，细如水为你荡漾，一转身天上苍，寄梦相望，只怕梦碎了，现实追不上。传说中苍凉的远方，爱是否被传唱？任时光化蝶如霜，只剩。 在别人的怀中，你我会放心不

的相约，有多少没实现？成长后慢慢的发现，原来都是戏言。长发飘散在风之间，拉近思念，紧紧相连，好像现在飞到你身边，聊聊天，像从前，你想有。 有些为难，不过想好好的爱着。

到阳光，也许我还会一样倔强，情绪也偶尔灰暗，至少我知道心有一扇窗。 在你眼里。 来听歌，请欣赏林佑威演唱的《水水宝贝》，徐景淳带出的《谁把谁忘记》。 是我。 总想太多，也许是我纵容你太过头，才会有肉麻的小动作，说一句天真的话语，我不切实际的承诺，你就会知道肉麻没有错，不过是温暖的小动作。动物之间的融化，被淡水泥地的沙呢 You are my sweet sweet baby I'm in love。 记载那天真的话语，兑现不实际的承诺，相信那是笨蛋干的活，那都是无聊的小动作，我忙着不切实际，我忙着肉麻的大动作，我忙着感受你给的温柔，没空学笨蛋想太多。至今的融化，被糖水泥里的刹那 You are my sweet sweet baby I'm in是我总想太多，也许是我总容易爱过头，才会有肉麻的小动作，我忙着不切实际，我忙着肉麻的大动作，我忙着感受你给的温柔，是笨蛋想太多太多太多， 冷热无常的星星，闪一点点的热情，暖一颗颗的伤心，不 想睡也不想清醒，孤独多么的拥挤，容不下平静。轻轻推翻了回忆，你来如影去匆匆，我忘了心的跟踪，跟踪你跟丢了自己，捉迷藏我问不清，要不得自己。谁把谁忘记，那么轻而易举，若真有感情却死不专心，会不会反而把你忘记，从此漫不经心。难得有情人，偏偏不留心，不再让想念如影随形。若即若离的星星，少一点点的热情，多一颗颗的伤心，不想睡也不想清醒，寂寞已经很拥挤，偏偏又想你。谁把谁忘记，那么轻而易举，若真有感情却死不专心，会不会反而爱得急性，要把你忘记，从此漫不经心。难得有情人，偏偏不留心，不再让想念如影随形。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送出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何婉莹的《暗恋他》。 某无私心，应不